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只觉得身体周围一空，庞大的压力消失了，他的身体不禁剧烈地晃动起来，如果不是背后那四根八蛛毛插入地面，在失重的刹那，他恐怕已经跌倒了。再次喷出一口鲜血，唐三的脸色已经是一片惨白，整个人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倒地的可能。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清晰地感觉到体内奇经八脉中的阳维脉中传来了破裂的声响，急速冲击的玄天功内力已经将这一脉打开了一道裂缝。虽然并没有全线贯通，但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有了这道裂缝，距离突破已经不远了。可是唐三现在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那炷香还有五分之一长，而此时他已经无力再发动一次紫极魔瞳的精神冲击，更不用说凭借内力支撑身体了。哪怕是泰坦再用之前三分之一的压力向自己发动冲击，那他也只有落败的命运。 难道自己真的要去做人家的家奴，加入他们的家族吗？ 唐三明白，这并不是自己大意，而是实力上的绝对差距。一种屈辱的感觉令他强打精神，挺直了胸膛。无论如何，他都决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只要自己还没倒下，这场赌斗就不算结束。大力神泰坦用力地晃了晃脑袋，他足足眩晕了数秒，才重新看清眼前这一切。只见那少年依旧强硬地站在那里，虽然狼狈，但那少年的眼神依旧是那么坚定。 刚才是什么？他的魂技吗？你还要再坚持下去吗？要知道，那样的话，恐怕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不可弥补的重生。 小三，认输吧，不要毁了自己的前程，其他的都可以再商量。 不，请继续。 唐三说的话不多，但此时此刻全学院所有观战的师生不禁都为之动容。这是怎样的执着和傲骨才能支撑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这个少年实在太出色了，正因如此，绝对不能放过。如果不能得到他的加入，那么也只有毁了他。 想到这里，泰坦的目光逐渐凝聚，身体周围的空气再次波动起来，蓝银草完全收回，缓慢而坚定的唐三徐徐抬起了自己的左手，五指张开，他没有看泰坦，目光全部集中在自己左手上，浓郁的黑色光芒从掌心中涌出，渐渐凝聚成形，一柄黑色的小锤子悄无声息的出现在唐三手掌之中。锤子不大，上面的花纹幽深暗淡，但它出现的那一刻，唐三整个人似乎又恢复了几分力量，身体周围都出现了一层沉凝的气息。看到这些，泰坦的身体突然剧烈地震颤了一下，原本已经冲向唐三的压力瞬间减弱，唐三身体晃动，将锤子护在胸前，硬生生地抵挡住这股削弱后的压力，坚毅的眼神中闪烁着不屈的光辉。 这是…… 不只是泰坦大惊失色，一旁的泰诺也瞪大了眼睛惊呼出声。正在这个时候，七道绚丽的流光从天而降，宛如七彩长虹一般席卷向唐三的身体。刹那间，唐三身体剧烈颤抖起来，皮肤失去的光泽重新焕发，低低的呻吟了一声，缓缓闭上了双眼。 老猩猩，欺负一个小孩子算什么本事？好久不见，我们来比划比划好了。 光影闪烁之间，包括赵无极在内，谁也没看清场中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多了三个人。站在中央的是一名老者，他的左右手分别扶住旁边两个人的手臂，左边是一名相貌极其美丽的少女，看上去十四五岁的样子，才一落地就立刻朝着唐三的方向跑过去。右边则是一名儒雅的中年人， 此时那中年人掌心之中正托着一座七彩光晕闪耀的绚丽宝塔，唐三身上出现的七彩流光正是与他掌中宝塔相连。看到这三个人出现，大力神泰坦的瞳孔瞬间收缩。 我当是谁？原来是古斗罗和宁宗主大驾，老夫有礼了。 来的三人正是宁风致、宁荣荣以及古斗罗古荣。七宝琉璃宗的一门双斗罗在宗主离开宗门时一向只有一人跟随，另外一人留在宗门内坐镇。上次跟随宁风致出来的是剑斗罗陈心，这次就是古斗罗了。为此剑斗罗与古斗罗还争执了许久，他们都想看看宁荣荣口中的天才少年到底是什么样。其实宁风致三人早在唐三与泰坦的赌约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这里，宁荣荣强烈要求父亲出面阻止，但被宁风致拒绝了。隐藏在暗处，宁风致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少年究竟出色到什么程度，有他在自然不怕赌约完成。此时在唐三眼看就要抵挡不住的时候，宁风致才立刻出手阻止了这场赌约。 老星星，给兄弟个面子，这场赌斗就算了吧，我们宗主也看中了这小子，你就别和我们抢了。老星星，你笑什么？ 你不是让我给面子吗？好，这个面子我给了，这场赌约就此作罢，我没赢，他也没输。 这么给面子？哟，老星星，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老骨头，你看清楚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再说话吧，亏你还是封号斗罗，难道连这点眼力都没有吗？ 古荣这才将目光落在唐三身上，顺着泰坦手指的方向正好能够看到唐三左手之中的黑色小锤，刹那间他的脸色也立刻发生了变化。 他竟然是昊天宗的。 知道就好，我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你们恐怕也只是自讨没趣了。 宁风致自然也看到了那黑色的小锤，他的神色略微有些不自然，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宗主，他手上。 我知道了，难怪他如此出色，没想到竟然是出自昊天。他姓唐，哎，我早该想到的。 他手上的七宝琉璃塔光芒不断，依然覆盖着唐三的身体，宛如一圈圈涟漪涌入其体内。此时唐三有如从地狱进入天堂，暖融融的气息极为温和地滋润着身体，力量、敏捷、体力、精神，还有一些唐三也说不出的东西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先前体内空荡荡的感觉以及庞大压力带来的伤势都在这温和的气息中渐渐消失，体内的玄天功似乎也在它的滋润下壮大起来，纵横流转，阳维脉的裂痕在玄天功有力的冲击下不断扩大。唐三沉浸在那七彩光芒之中，失去的渐渐补回，甚至变得更有力量。失去色泽的蓝银草光彩重现，八蛛毛上的红白两色光晕更是宝光逼人，就连他左手的黑色小锤此时也是乌光闪烁。经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当唐三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神完气足，就像是获得了重生一般。如果不是身上破碎的衣服还有尚未干透的汗水，此时的唐三就像从未经历过之前的艰苦卓绝的赌约似的。小五和宁荣荣以及奥斯卡之前就已经跑到唐三身边，朱竹清和马红俊也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将唐三围在中央。 三哥，你怎么样？ 我已经没事了。 说着，唐三的目光朝着那七彩光芒飘来的方向看去，正好对上宁风致的双眼。宁风致面带微笑， 手中七宝琉璃塔光芒隐没，随着手掌放下，那神奇的武魂也一同消失。 怎么是您？ 确实是你，看来啊，我们果然是有缘分的。 爸爸，你们认识？ 您好，宁宗主。 你既然是蓉蓉的朋友，他要叫你一声三哥，你就称我为宁叔叔吧，我更希望听到你这样叫我。 哦，您好，宁叔叔。 好好，我们稍后再说，先把眼前的事情处理了吧。 唐三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从赌约的角度看，虽然他没有倒下，但他也自知很难在香燃尽之前抵挡住泰坦的下一轮攻击。门上的香现在虽然已经烧尽了，但唐三心头却是一片沉重。他绝对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但他也明白，以自己现在的实力，想要抵抗住泰坦释放的压力还是太难太难。他不知道泰坦在之前释放了多少压力，但从最后那一下压力陡增就能看出，对方在开始并没有全力以赴。目光缓缓转移，唐三看向不远处的泰坦，大力神泰坦也正在看着他。见到唐三的目光，他微一挥手，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大步来到唐三面前，脸上流露着激动之色。 对不起，前辈，我们的赌约被打断了，但我们可以再来一次。 你叫唐三，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可是唐昊。 您怎么知道？ 因为激动，泰坦苍老的面庞多了一层红晕。在唐三不可思议的注视下，他雄壮如山的身体竟然扑通一声单膝跪倒在地，整个人已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唐三被泰坦的动作吓了一跳，赶忙闪开一旁，不敢接受泰坦之礼。眼看泰坦下跪，泰隆和泰诺也连忙跟着跪倒。泰隆的惊讶比唐三还大，他不明白为什么爷爷的态度竟然会发生180度的巨大转变。 前辈，您这是干什么？ 老奴泰坦，参见少主。 少主这二字一出，在场众人除了宁风致和古斗罗已经有所预见，神色不变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是大惊失色。唐三惊呆了，之前还压迫自己喘不过气来的人竟然跪倒在自己面前，巨大的反差令他一时间难以适应。 前辈，您能不能先把话说清楚了？您先起来。 不，少主，老奴可见着您了，不知道主人现在何处。 什么？主人？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